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99集《秘密三》。一般的狩猎场自然是关照安全、性命为重，毕竟来其中狩猎的都是高官贵族，若是伤了性命可不成。狮子不比野兔、狐狸什么的，一个不小心便会伤及性命。 野兽倒不怕。 谢景行挑唇，笑容有些冷。 野兽不会暗中放箭，可比人安全多了。只能带皇城禁卫军进去，这是先皇立下的规矩。皇城禁卫军的人忠不忠心却很难说了。 谢景行挑眉道， 所以你要懂，这是先皇留给我们兄弟二人的一个局，给天下人看的局。明知道是什么，我和皇兄也没有选择的余地。 他又看了一眼面露忧色的沈庙，捏了捏他的脸。 不过你放心，你不会有事。虽然会以皇家宗父的名义跟去，却不必进入内场。 你有把握对吗？沈庙的心中倏尔划过一丝不祥的预感，以至于看着谢景行玩笑般的神情都没有办法轻松起来。谢景行盯着他，缓缓地摇了摇头。 没有。 沈庙的心紧紧提了起来。谢景行一笑。 骗你的。 沈庙怒视着他，谢景行伸了个懒腰，悠悠道， 等狩猎结束后就跟你说说宫里的事情吧，省得你整日东想西想。 他似笑非笑道， 你现在也是我谢家人了，总要担负起一些事来的。 沈庙心里一动，谢景行这是打算要与他说清楚他的秘密了吗？谢景行的身世当初究竟是怎么流落到明岐定京来的，以及永乐帝和谢景行对待先皇的态度，总觉得这其中有什么文章，依稀可以感到其中掺杂着的沉重。谢景行这种轻飘飘地说起过往的性子，也不是普普通通的经历就能练成的。虽然能知道这些秘密让他十分欣慰，但是为什么这一次的皇城狩猎他会有这么不安的感觉呢？仿佛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似的，一颗心扑通扑通跳得飞快。尽管努力想要平复心情，却还是坐立不安。他沉默着，暗自攥紧了双拳。大梁皇宫里，显德皇后听着手下宫女来回报今日彩霞宴上的事情，待听到沈庙自甘为妾这事我不会错的，为夫君广纳妻妾开枝散叶这事我也不会错的。当初睿亲王来找我沈府提亲之时便也说过，亲王府后院不会在那旁的女人，若非如此我也不会千里迢迢嫁到陇邺来。这番话时，显得皇后忍不住笑了起来。他本来生得温和端庄，平日里都是平静姿态，这么一笑起来竟然有几分少女，十分的动人。 皇后何事笑得如此开心呢？ 永乐帝的声音从外头传来，他神情稍显冷峻，一脚踏进未央宫，瞧着显得皇后的模样，眼中闪过一丝异样。显得皇后笑得有些开怀，说道， 彩莲，你将亲王妃的话再与陛下说一遍。 叫彩莲的宫女连忙低着头，将方才模仿沈庙的话一五一十地重新道来。听罢，永乐帝却是一甩袖子，怒道， 胡言乱语，毫无规矩，放肆至极。 彩莲吓了一跳，身子有些颤抖。帝王的怒气可不是他这个小小的宫女能够承担得起的。显德皇后嗔怪地看了一眼永乐帝，对彩莲说道， 你先下去吧。 彩莲松了口气，连忙退下，显得皇后这才笑道： 景行这个媳妇儿性子倒是和他是天造地设的一双，同样这般爽快，真是性情中人。 谢渊胡闹也就罢了，你也跟着他一起胡闹。 永乐帝不满地看向显德皇后， 皇后似乎对沈庙十分喜欢。 陇叶可许久没见着这么有趣的人了。 显德皇后笑着看永乐帝在他身边坐下，语气仍是柔柔的，声音里却是有着抑制不住的赞叹。 看着是个聪明人，却又难得地保持了一颗赤诚之心。 没看出来哪里聪明，也没有看出如何赤诚。 永乐帝冷冷地说道。 却是一个挖空心思钻营的女人罢了。 若真是如此，以景行那么精明的性子，如何看不出来？怎么还会巴巴地喜欢上呢？ 永乐帝不以为然。 谢渊如今年纪小，分辨不清是非，才会被女人迷了心智。 显得皇后叹了口气，知道永乐帝个性固执，不欲与他相争，就道： 总之本宫看景行的媳妇儿是个十足好的人。 若真是好，也就不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大言不惭，说什么善妒之言了。 永乐帝很是不满。 皇后难道也以为不为夫君开枝散叶，广纳姬妾的行为是对的吗？ 显得皇后淡淡一笑： 那自然是极好的，只是极少有女人能做到罢了。瑞亲王妃能做到是她的福气。 皇后。 闻言永乐帝眉头一皱，看向显得皇后的目光颇为严厉。 臣妾失言。 显得皇后话虽如此，神情却并未有多惶恐，只是道： 劝和不劝分，陛下还是少操心瑞亲王府的事了。景行是个有主意的人，多加插手反而引来他的恶感。 朕自有主张。 永乐帝沉声道。沉默片刻，显得皇后说道： 下个月的皇城狩猎，陛下准备好了吗？ 只是准备一条命罢了。 永乐帝的神情看不出喜怒。 朕已经将所有事情安排好了。 臣妾能跟着一道去吗？ 显得皇后问道。 臣妾想跟在陛下身边。 朕会带上静妃一同去，如果朕出事了，后宫还得有你照应。 显得皇后垂下头不言，片刻后又抬起头来，笑得温和，说道： 臣妾知道了。 朕最放心不下的人是谢渊，当初他年幼，前夫明启，朕对他有愧。可如今天下谋定，朕还是不能做到当初的承诺。日后他恨朕也罢，明白朕的苦心也罢，朕能做的也只能是这么多了。 永乐帝看着外头怅然道： 可惜母后临终前都没能见他最后一面。 母后泉下有知，看见景行如今这般出色，也会欣慰的。 显得皇后劝道。 皇后。 永乐帝突然唤了一声皇后。显得皇后看向他，只听永乐帝接着说道： 这么多年辛苦你了。 为陛下分忧是臣妾的福分。 显得皇后笑着，她的神情十足平静，似乎再大的苦难都不能击退她的优雅一丝一毫。 臣妾陪伴陛下数十载，陛下对臣妾很好，臣妾已经知足了。 永乐帝看着显德皇后，还想说什么，动了动嘴唇，却是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有些复杂的看了显德皇后一眼，便移开目光，看向大殿中青铜鹤嘴里袅袅吐出的青烟。显得皇后也安静地瞧着自己的袖子，仿佛方才说的那些话不过是寻常的家常，只是那眸光到底是有几分润湿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